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头，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我是袁一。欢迎各位继续在周六的中午一点到两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袁一一起来分享这本《东京就是日本》。这是一本好玩好看更重要的是好吃的书。因为上周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各位分享了很多日本料理，而且还都是米其林上星的推荐。今天我们在开篇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最年少的米其林三星料理人，虎白的主厨小泉胡佑子。东京是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英国知名生活方式杂志 Monaco 评选的世界最宜居城市当中蝉联三年冠军，在2016年世界都市综合力排名 GPCI 当中位居第三。这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有着世界罕见的强大的文化融合力，是一个丰富多元的混合体，历史与现代，喧闹与宁静，经典与前沿。在东京，你可以体验到日本文化的诸多侧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京就代表了日本。那么东京到底拥有什么样的魅力呢？这一次我们将用一本特辑为您呈现一个立体的东京。米其林三星餐厅是值得我们为之专门计划一次旅行的，米其林三星大厨更是被吃货们奉若神明，每一个吃货都想踏上朝圣的旅途，一切烦恼似乎都可以在美食中寻求安慰。可是无奈僧多粥少，预约难之又难。而这次我们何其幸运地约到了日本料理虎白的厨师长小泉胡佑慈的访谈，地点就在他位于东京神乐坂的店中。也许很多人印象中的日本料理大厨都是一丝不苟的严谨模样，小泉先生给人的感觉却很亲切，说话也十分风趣，说到自己喜欢的料理更是滔滔不绝。最令我们感动的是，最初约访谈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要求料理的食物拍摄环节，只需要餐厅方面提供现有的料理照片就可以了。但是当我们到达店里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特地准备了5道料理供摄影师拍摄，而且不是已经做好的样品，而是全部工序都从我们到达的时候才开始进行。最终原定1个小时的访谈，由于增加了食物拍摄，近2个小时才完成。小泉先生这种追求完美的态度让我们由衷敬佩。小泉老家是神奈川县，20岁的时候就来到东京，现在38岁。当被问到是否喜欢东京，以及觉得东京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小泉这样告诉我们：神奈川县离东京太近了，小时候就经常到东京来玩，料理学校毕业后在东京的日本料理店就职，然后就一直在东京，完全没有什么距离感，刚来到东京的时候也没有从地方来到大城市的感觉。东京是一座从各种角度看都非常丰富多彩的城市，对于匠人来说也是这样，什么样的东西都能够在东京找到，每一个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就拿新宿区来说吧，有像神乐坂一样从江户时代就非常繁华的区域，以前 这儿就是有名的花街，现在也还有艺妓茶屋，留有不少传统文化的风物。也有像新宿站周边那样，聚集各色商场和电器店，充满年轻人气息的地方。当然，如果你去到浅草，还能看到很多日本传统文化里的东西。东京的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东西，我认为这是一座丰富多彩的城市。那请问您是怎么走上料理之路的呢？一开始是完全没有计划的，高中的时候刚好和朋友一起参加学校建学，去的刚好是一间料理专门学校，体验了建学课程之后觉得料理很有意思，就选择了这个专业，也算是机缘巧合进入到这一行。不过学习技巧，运用这些技巧表现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这件事儿是我非常喜欢的。现在想想，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做了这样的选择。很多日本料理店都会以厨师长的名字命名，你的店叫虎白，有什么故事吗？虎白其实是一位陶艺家养的爱猫的名字，这是一只纯白的猫，因为猫是白色的，所以写作虎白。店入口挂的白虎卷轴也是这位艺术家的作品，整个店的设计他也有参与。的确，有很多店都是用主厨的名字来命名的，不过这没有什么规定，取名字是一件很自由的事情。既然是成立一家新餐厅，相比小泉这样的名字，用一个有新意的名字，我觉得更有趣儿一些。为什么会把店开在神乐坂？这里原本是我师父石川的店，石川换到现在的地方后，这儿就空了出来。当然，现在的建筑都是重新建的，但是这是我和师父一起开始的地方。我从料理学校毕业之后，由学校老师介绍到师父手下学习。那个时候，他还是一家日本料理店的厨师长，还没有开自己的餐厅。四年之后，才有了石川。你会多长时间更新一次菜单？是怎么样定制新菜单的？通常是一个半月左右，或者是季节更替的时候都会更新菜单。不同的时令有不同的食材，日本料理讲究时鲜，菜单也就跟着时令做调整。现在是春末夏初，是香鱼最好的季节，所以我们就做了炸香鱼。夏天是海鳗的时令，到时候菜单里也会加入海鳗的菜品，也有一些常年都有的食材，所以也有些经常出现在菜单上的料理。你很喜欢在自己的料理中加入一些非传统元素，像是其他国家的食材和调料，让它们完全不突兀地和日料的调味品融合在一起。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样的尝试的？你被日本媒体称之为新和食的代表，你为什么选择突破传统？你创新的动力源自哪儿呢？我很喜欢新事物，从我独立做料理开始就一直是这样。当然，日本料理的传统也还是有所保留的，在此基础上，如何让料理的味道更加丰富，是我一直不断尝试的动力。我认为味道是无国界的，也不存在什么固定搭配，调料和食材组合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很多食材看起来属于完全不同的菜系，但其实是能够很好的融合的。我会在制作高汤的时候加入松露，松露虽然是西餐食材，但和酱油混在一起会有特别的香味。用西餐的食材制作日本料理是十分有趣的，这也是虎白的特色。除了松露之外，还有很多像绍兴黄酒、八角我们都用过，比如炸香鱼搭配的调味盐不单是海盐，还混合了八角和昆布粉，因为八角的香味很适合搭配炸物。鲍鱼的酱汁里加了麻油，但是不是我们平常吃的很香的那种，而是香味比较淡的那种，也不会很突兀。金木雕搭配的是酸甜可口的啫喱状汤汁，其中也用到了意大利香醋。虽然我们做的是日本料理，但是我不想靠常见的酱油、芥末之类的调料来调味，我想要的味道是更加丰富和有层次的。为此，我会做很多新的尝试，用一些主流日本料理中不常用的食材。 其实传统和创新并不是矛盾的，我喜欢新的事物，也喜欢传统的东西，也会经常去京都。京都有很多特有的蔬菜食材，传统的日本料亭数量上在京都是超过东京的。京都有很多传统的东西，不只是料理，京都的风物、人文，那种不同于东京的气氛，也可以给我带来很多灵感。在不少外国人眼中，日本料理是很有视觉冲击的，特别是怀石料理和会席料理。料理人对色彩的运用不输画家，你的料理给人更多的似乎是一种自然简约之感，这种风格是你自己有意要定义的吗？怀石料理和会席料理虽然读法一样，类型却是不一样的，一种写作怀石，一种写作会席。我做的是会席料理，两者风格也有很大不同。京都的怀石从前菜开始，菜品的数量、食材的搭配、装饰都有很多讲究，不同季节也会搭配应季的花草，春天的樱花、夏天的紫阳花、秋天的红叶等元素都会用到料理上，颜色也会迎合季节特色来进行搭配，视觉上会比较华丽。会席料理更注重料理品尝的气氛，就像一件作品取决于创作作品的人想要营造一个怎样的气氛。我们的石器中有比较多现代艺术家的作品，店的整体风格也是比较现代的，简洁的气氛比较符合我们的风格，所以我们也很少用花草来装饰点缀。我们希望客人可以更加专注地享受每一道料理的味道，感受和以往不同的东西。即使是巴黎，也不过十来家米其林三星餐厅。2017年，东京被评为米其林三星餐厅的有12家之多，而且法国的米其林餐厅里也有不少日本料理人担任大厨。而你的餐厅短短几年时间就从2星升到3星，这很少见，这充分说明了日本料理在全世界的高人气。你认为日本料理受到全世界人民青睐的原因是什么呢？最主要还是味道吧，美食最重要是好吃。日本料理在食材和调味上的努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其次是文化。去一家日本料理店，不单单只是品尝料理，店里的布置、店员穿着的和服、每一道料理所用的食器都是体验的一部分，每一样食材也是经过很多职人之手才成为料理的一部分的。最简单的汤头所用的昆布和木鱼花，也都是由渔民从海里捕捞，再由专门的匠人进行烘干，熟成之后成为原料，再由料理人的手做成一碗汤头。和服呢，也是由织染的匠人、裁缝匠人和其他服装专业人士通力合作，才最终展现在大家面前。食器当然也是如此，所以日本料理可以说是整个日本文化的浓缩。作为米其林三星餐厅的厨师长，你一定接待过来自世界各地的食客老铁们，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人或事儿？有很多国外的客人来我们这儿，特别是中国和新加坡的客人，也有欧美的，主要还是亚洲客人比较多。最近有来自上海、北京的客人，之前还有来自洛杉矶到这儿度蜜月的，荷兰的也有过。要说印象深刻的倒没有，大家都是重要的客人，所以我也不会特别去注意某个人。不过最近有一对从南美过来的客人专门来这儿吃我做的料理，遇到这样的客人我是很高兴的，能让喜欢美食的人来到我的店里满意而归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一步就是向后退一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告诉你，快乐就是这么 耀。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爱一个人让全世界知道，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告诉你，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东京是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英国知名生活方式杂志 Monaco 评选的世界最宜居城市当中蝉联三年冠军，在2016年世界都市综合力排名 GPCI 当中位居第三。这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有着世界罕见的强大的文化融合力，是一个丰富多元的混合体，历史与现代，喧闹与宁静，经典与前沿。在东京，你可以体验到日本文化的诸多侧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京就代表了日本。那么东京到底拥有什么样的魅力呢？这一次我们将用一本特辑为您呈现一个立体的东京。采访完了东京三星料理虎白的厨师长，接下来我们继续游走在东京，要为您奉上的是东京食用指南。这个食当然是吃饭的那个食。东京给人们的惊喜，越深入了解越觉得来不及，来不及看，来不及逛，甚至来不及吃。当你以为发现了最好的，却很快就发现还有最最好的。如果你有一年的时间在东京慢慢吃，自然是很幸运的，但是如果你只有一个星期的惊鸿一瞥，那么就从下面这些店中感受一下微缩版的东京食文化。乌冬拉面馆，美食网站 TableLog 上排名第一的东京拉面馆就是面屋一灯，每天18点开店，前20分钟到店都已经是大排长龙。一灯的面条种类繁多，蘸面的人气最高，最推荐的就是特制浓厚鱼汤蘸面，蘸汤由鱼和贝类熬制而成，鲜味浓郁。面条是粗食筋道的泰面，再加上三大片鸡肉和猪肉，仅仅是看着就好满足。位于神保町的丸香乌冬源自乌冬明县香川县的赞岐乌冬，虽说这样名号的店东京有无数个，但丸香却是公认的屈指可数的好吃。每天中午店门前都会大排长龙，平均等待时间是30分钟。店主谷口就是香川县出身，在丸香之前他曾在香川有名的乌冬店山月乌冬学习磨砺手艺。正如店名，这家乌冬专门店的菜谱上几乎容纳了所有种类的乌冬，还有应季的期间限定，而且价格便宜，最贵的肉乌冬也只要680日元，最便宜的不到500日元。神田松屋是一家荞麦面专门店，创于明治17年，也就是1884年，至今已经有133年的历史了。店铺就坐落于充满夏厅味道的神田，店中的荞麦面全是手工打制，选材来自茨城或是北海道的荞麦，根据打制时间和气候的不同，加入的水和鸡蛋也会有所差异。保持风味的同时也能够保证营养，这是神田家荞麦面的特点。继承这家店的小高孝之已经是第4代传人了，他说不仅要守住以前的味道，也想一直传承下去。在日本街头你会经常看到一个字儿，一口井的井中间加上一个点儿，这个字儿出现在你眼前，也就意味着你看到了一家专门卖盖浇饭的店。哪家好吃呢？跟袁一起来到这家叫玉的店。亲子饭最早是指把鸡蛋和鸡肉煮在一起，最后加上饭，这就是亲子饭。有关亲子饭的说法很多，而开创了亲子饭吃法的人就是1891年玉第5代店主的妻子山田。玉创于1760年，一直都是盖浇饭的专门店，店前每天也是大排长龙， 如果想吃最古老最正宗的亲子盖浇饭，这里是一定不可以错过的。酒厂居酒屋，随着日料越来越盛行，日本酒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在受朋友之邀仔细尝了日本酒之后，曾是一名演员的高久就爱上了这份古老悠远的美味。萧之间就是属于他的日本酒酒馆，带着江户风味的吧台和桌椅，认为品日本酒就要穿和服的高久，只要在店中就会衣着和服。除了和酒相得益彰的小菜，高久还备齐了六种可供选择的主食套餐，全都是温馨的家庭料理。不管是因热爱专门到此品尝日本酒的人，还是想要吃顿饭顺带喝上一杯的人，都可以在这儿找到自己满意的搭配。鸟帽是一家烤串的老铺，创建于1949年，就开在即便到了深夜也一样喧嚣热闹的新宿。虽然店名当头就是一个鸟字儿，但它并不是如日语意思那般是烤鸡肉串的专门店。在这里只要是穿起来烤的，每一样都很有名儿。烤肥肠就是其中之一，没有腥臭味不说，还和店中自制的甜辣酱相融，味道非常好。还有青椒肉串和味增细面，这里的味增细面汤底用的可是鸡汤。全店两层，相对而坐的桌椅有之，隔间的小室有之，但还是吧台最具人气，尤其是二楼的吧台可是第三代当家酒卷氏亲自掌勺，每天都座无虚席。高太郎位于涩谷，是一家连预约都很难的居酒屋，据说到了深夜店中仍然是满客，想要去就得提前一个月预约。店主林高太郎是一个非常热爱料理的人，他的居酒屋里从小吃到主料，从啤酒到日本酒，种类繁多，店中不管多晚也总是洋溢着喧嚣的人情味儿。其中最具人气的就是店家自制的熏蛋土豆泥沙拉和酱汁乌龙凉面。到了日本，热腾腾的锅物怎么能不尝一尝呢？寿喜锅和涮锅的名店人形听金办创建于1895年，店中最有名的就是黑毛和牛。黑毛和牛口感柔嫩，熔点低，吃到嘴里就有一种快要融化的感觉。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888178111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年轻世博园让您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 切心宽，为你过过往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东京就是日本，我们正在分享这本好玩好看关键是好吃的书。东京是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英国知名生活方式杂志 Monaco 评选的世界最宜居城市当中蝉联三年冠军，在2016年世界都市综合力排名 GPCI 当中位居第三。这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有着世界罕见的强大的文化融合力，是一个丰富多元的混合体，历史与现代，喧闹与宁静，经典与前沿。在东京，你可以体验到日本文化的诸多侧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京就代表了日本。那么东京到底拥有什么样的魅力呢？这一次我们将用一本特辑为您呈现一个立体的东京。上半段最后正在和您说到的是，如果只有一星期的时间，要怎么样在东京去领略浓缩版的东京食文化。接下来该向各位介绍烤肉、关东煮一类的食物啦。作为日本食文化之一的和牛早已是闻名于世，而把和牛的各个部位完全利用的烤肉店 Tsutaminin 被烹饪界的很多人称为是味道的艺术品。这家店经营者是一对兄弟，他们主张把备受赞誉的和牛和地道的日式烤肉相结合，以展现出和牛最棒的味道。这家店可是连前日本首相都排队去吃的。2015年，创建了 Sutamini 的丰岛久博和丰岛雅信兄弟二人入选生活方式杂志 PEN 2015年应闻名于世的100位日本人。日本桥多姓本店是一家关东煮名店，就开在老铺云集的日本桥。创于1923年的它，始终保持了传统关东煮中的咸甜风味，用煎鱼和海苔、砂糖、酱油熬制而成的汤是店中美味的来源。一进店中就能看到四角的锅中顺次摆放了各式各样的关东煮，其中的豆腐来自1907年创业的人形町双叶，嫩滑和入味的口感让人难忘，每天都能卖出超过300份。爱吃日本甜品的人又怎么能错过和果子呢？1837年创业的日式甜点屋，外表虽然朴实无华，却有作为老铺的品质。初音就是这样的一家店，店里是古老的江户风貌。根据季节不同，第六代店主会做出顺应季节的日式甜品。 北海道产的小豆和来自冲绳的黑糖一起制成的黑蜜备受大家喜爱。以此和水果搭配的各式甜品，或是传统的红豆糯米团，在店中都具有很高的人气。洋食店 Tomato 是东京龟蛙的三大咖喱名店之一，还没开店，店门口就已经大排长龙。从1982年开业以来，至今已经有35年历史的欧式咖喱店，其中的咖喱味道浓郁，总共有36种香辛料，分量也很足。店中的咖喱和炖物各占菜谱的50%，咖喱共有9种。Tomato 咖喱中的牛肉都是和牛，纹理分明的牛肉被包裹在咖喱中，熬得十分入味，常常包揽日本美食网站咖喱分支的榜首。当然，在东京你还可以尝到像和食、洋食、中华料理、锅物料理，甚至汉堡三明治，这些你都可以找到味道很棒的小店，而且好吃还不贵。那么关于一周东京美食指南，先暂时和各位分享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要翻开《东京就是日本》的全新篇章，看一看稍后要为您介绍的这一类会是你的心头好吗？ 东京是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英国知名生活方式杂志 Monaco 评选的世界最宜居城市当中蝉联3年冠军，在2016年世界都市综合力排名 GPCI 当中位居第3。这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有着世界罕见的强大的文化融合力，是一个丰富多元的混合体，历史与现代，喧闹与宁静，经典与前沿。在东京，你可以体验到日本文化的诸多侧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京就代表了日本。那么东京到底拥有什么样的魅力呢？这一次我们将用一本特辑为您呈现一个立体的东京。东京咖啡散步，用一杯咖啡的香气品尝东京的味道。长久以来的吃茶店文化奠定了咖啡在东京不可撼动的地位，从17世纪作为药用兴奋剂引入，到如今全国消费量排名世界第3的商品，从名流文人聚会的必备消遣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咖啡对于东京这座城市早已是深入骨髓的血液，是维持其运转不可或缺的存在。重视咖啡本身的香味与品质，是日本土生土长的吃茶店一直以来的坚持。这种慢做细品、精益求精的做法，不仅让咖啡得到本地人的喜爱，更反过来影响了外国的咖啡文化，间接引发了对速溶咖啡、花样咖啡等主流咖啡的颠覆。东京星星点点散布着的咖啡厅和吃茶店，或拥有悠久的历史故事，或坚持高品质的原料，或以温暖的环境闻名，馥郁的咖啡香味在几百年的发酵中形成了东京独特的文化风景。专程拜访期间的顾客品味到的不仅是一杯美味的饮品，更是一种怀旧的安全感，一份温暖的人情味。用一杯低滤咖啡品尝吃茶店的历史。已经拥有上百年历史的 Cafe Paulista 圣保罗人咖啡店，坚持使用巴西独立栽培生产的无化学添加咖啡豆，是学生和文人常年聚会的地点，曾多次在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中登场。圣保罗人咖啡馆的创始人水野龙是巴西移民之父， 曾开创了日本和巴西两国咖啡事业的往来。为表彰他的伟大功绩，巴西圣保罗市政府每年都会赠送他1000包咖啡豆，这也是圣保罗人咖啡长期保持物美价廉的原因之一。一杯醇香的优质混合咖啡只售498日元。圣保罗人咖啡馆为咖啡在日本长久以来的普及做出了巨大贡献。 Saboru 咖啡位于世界上最大的古书店街神保町，从1955年开业以来一直备受学生和文人的喜爱。以木质装修为主的店内保持着几十年前刚开业的样子，让来访者感受到温暖的昭和气息。店内除了美味的咖啡外，还提供红茶、鲜果汁、酒水等，满足了不同客人的需求。淘完好书到这儿小憩一刻，是常客们多年以来的习惯。自1948年以来，琥珀咖啡屋和门前的 Coffee Only 招牌一道，在繁华的银座已经立了近70年。如今已经100多岁的店主关口一郎仍然精神矍铄，坚持每天手工烘焙咖啡豆，穷尽自己一生的时间专注于制作一杯好咖啡。充满昭和气息的小店里装满了各类品种和年龄的咖啡豆，连空气中都弥漫着历史和咖啡共同发酵的独特气味。在这儿你可以点一杯保存了几十年的咖啡豆烹煮的咖啡，更可以尝试不同年份和产地的咖啡豆烹煮的混合咖啡。充满了植物芳香、口感圆润丰富的咖啡一定会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好啦，时间关系，咖啡的故事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只能先跟你分享到这儿了。在下周六同一时间，请您继续在环球旅行家的旅行阅读会当中跟随袁一一起去品尝东京的美味咖啡。稍后为你带来的是诵读小站，感谢收听，再见。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不知什么缘故使我